非常安静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如果你爱我。如果你爱我，你会怎么做呢？那我想你会向我奔赴而来。但是这句话呢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如果是换作我的话，如果女生说啊，如果你爱我，那希望男生主动一点。但是如果要是反过来，女生喜欢一个男生，就未必会那么主动了，那可能还是希望对方能够主动一些。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我在微博上也已经发了一张图，就是李安导演的一个著名的表情包，我不懂，但是大受震撼。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现在呢，有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很多事物，艺术也好，或者是一些事件也好，或者是让你觉得三观尽毁，然后很让你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好，都可以用到这句话，就是我不懂，但是大为震撼。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如果想跟我互动，还是老方式，我们每天都要强调一遍，那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要是想看视频直播的话，那就在抖音上面来找我，主持人道道。刚才在抖音上呢看到两位朋友，有一位这我应该是新朋友，他说呢刚才遇到了一个，在直播当中还遇到了一个女生，然后呢这个女生说，因为这个女生之前自己说过，我相貌平平，身材也一般，然后呢这位朋友就在她的直播间留了一句言，说哎，我记得你之前是承认自己相貌平平，身材一般的，然后这个直播的女生就很生气，然后就怼了她。他就不明白说为什么呢，就觉得也很委屈啊。其实我想说，女生一般如果要是说自己相貌平平，身材一般的话，那她可能希望得到对方的一些认可，比如说对方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很好，其实你也很优秀。但是如果你真的直面了她的这些缺点，或者说她的弱项的话，她当然还是很接受不了的。好啦，我们呢有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揣摩对方的心思，这样可能你就不会踩雷了。当然也欢迎大家打卡你们的心情日记，看看今天都过得如何，在聊天室或者在抖音都可以。好啦，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就更有夜晚的感觉，来自 Night Keepers 守夜人，我睡不着。 你等待的讯息，十一点过去，有没有被谁找到的奇迹？之间的感受一样的疏离，我不是自己活在黑暗里。心的失去，有人等你，就看你想不想要回应。你心的忧虑，以为黑夜会过去，我懂你渴望有人注意。你心脏迷迷，待某个人开启，我睡不着，也不留下你。你 这首歌《我睡不着》来自守夜人 Night Keepers。 我觉得小薇刚才说的特别好，她说不是睡不着，是舍不得睡。是现在呢，我们工作的就打工人吧，每天都很忙碌，真的就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你要兼顾着自己，兼顾着家庭，兼顾着工作、事业、孩子等等等等。所以呢，之前我们就说，一天当中是什么时间让你觉得是属于你自己的，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那很多人都会说，可能就是夜晚，或者说等孩子睡了之后。我们熬的不是夜，熬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和灵魂。好了，现在呢就是夜宵时间，今天我们的深夜鹤顶红也就是深夜放毒的时刻来得早了一些啊。看到小柏也是日常吃面，为什么你的面每次都能那么诱人？哎呀，因为今天晚上我没有吃饭嘛，所以我就说，哎，大家来放放毒吧。好啦，我觉得在这个聊天室里面真的非常的温馨温暖，就聊什么的都有。还有就我们的小团子，小团子是在暴露年龄吗？我知道小团子其实非常的年轻啊，是可以说是我们这里面的小宝宝，所以大家多多关照啦。还有看到猫小健同学，他说心情日记就是成年人的生活一地鸡毛。哎，看来今天遇到了小缺桑，待会儿可以聊聊，送首歌安慰一下今天心情并不美丽的朋友吧。来一首轻快的《小鹿乱撞》。 I'm feeling good. 小鹿乱撞，听到这首歌，今天心情不美丽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心情变得好一点呢？ 其实我觉得吧，一首歌真的并不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当我们去经历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很烦并不是因为某一件具体的事，可能是很多很多细细碎碎的感受细节，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堆在了一起，然后就导致你的心情非常非常的不爽。看到抖音上的朋友们哈，这个我们的西探今天开题报告并没有得到导师的认可，并且呢还非常严厉的批评了他，所以今天心情不美丽。还有小萌写材料，工作材料写到了10点想把电脑吃了心情也很不美丽。哎，还有猫小贱也是心情很不美丽，生活当中的细碎太多，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表哥是吧，也是心情不太好。哎，今天大家怎么了呢？心情都不好。那我们就听歌聊话题，然后希望能够温暖大家一些。有的时候呢，你把烦恼说出来你烦恼真的会减轻1/2，而如果你把快乐分享出来，那么你会获得双倍的快乐。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所以呢我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心情都告诉我，把今天的经历所有的不开心也都发泄出来，这样也许12点一过，全新的一天又是全新的开始，清空负能量，吸收正能量。我相信这个定论还是成立的。来吧，听一首菲儿的新歌《爱在蔓延时》，来自他们的全新大碟《钻石之心》。那本周五，也就是8月6号，菲儿乐团也会做客974的直播间，全天扫楼，当然没有午夜情歌。 汹涌侵蚀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的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爱的面孔 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下 握住不放手，用一种执着飞蛾扑火，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爱上你是我一生渴求。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 一刻怦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来自 FIR 飞儿乐团的新歌《钻石之心》里面的一首叫做《爱在蔓延时》，就是听到看到他这首歌名就让我想到了那个《爱在三部曲》那个经典的系列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黄昏日落黄昏时，好像是还有一部爱在是午夜吧，午夜梦回，反正翻译的不太一样啊，但是三部都确实很经典，很典型的文艺的爱情电影。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三部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可以套用在今天的今晚的话题上，我看不太懂但大为震撼。就很多文艺片我觉得我是看不懂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它却很吸引我，就有的时候呢我并不那么的深刻了解到这部一部影片想要表达出来的主旨或者说中心思想，可能提炼不出来，但是呢可能它某一个细节或者只是某一个镜头，它的运镜都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爱在系列是，午夜系列呢也一样，就是伍迪·艾伦的午夜三部曲，那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啊。当然午夜三部曲我还是能看懂的。还有很多就是关于艺术大师，你比如说像就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我很震撼，但是呢你要说让我去深刻理解我也真的是理解不上去，就因为并没有了解到那么深刻的背景。我记得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然后去西班牙旅游，然后呢当时是一个特别阳光灿烂的天气，一个下午，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地中海的阳光照射下，在马德里，然后呢有一个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非常好，它有限时免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限时也就是晚上6点的时候进去了那个美术馆，对，是普拉多美术馆。结果就是整个美术馆我看完了之后，哇，简直是太震惊了，每一幅画都是巧夺天工，当然这些画家呢也我可能并不认识，可是他们的画作我大为震撼，我想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吧。好啦，说到这里呢继续来听歌，很多歌曲也是一样，有可能我们并不太听得懂歌词，但是呢我们依然会被它吸引到。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欢迎回来，23:31，我们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刚才上半段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 Little Mix 演唱的 Love Me Like You， 很有节奏感，然后就很有那种复古的感觉，就仿佛听到这首歌想起了当年的辣妹组合，但是听起来还是觉得很带劲哈。今天我们来聊我不懂但大为震撼这样的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我们经历过的，就是包括你看过的展啊，还有一些艺术方面啊，时尚方面啊，可能这些是最容易给我们震撼但是又不懂的这些方面，也可以是很生活化的我们身边的一些例子还有现象。也欢迎大家跟我随时保持互动和联络，就在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在听听 FM， 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想看视频的同学们，就移步到抖音，依然是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找到我啦。刚才看到小团子特别可爱，他说：“我真的不大懂大人们的爱情世界，我也很震撼，有的时候奇奇怪怪的相亲形式。”突然发现爱到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不浪漫了。当然括弧仅个人观点哈，虽然我还没有初恋，但是我的闺蜜有。虽然他们最后分手了，可是呢总觉得学生时代的爱才是真爱呀。爱的那么自由，不会像大人们择偶要求很多，学校里的各位 CP 们呢也都是单纯的喜欢，没有别的。成年人的世界真的不懂但极度震撼。是你还小，小团子，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在上初中的那个年代还会有早恋这样的说法，就是老师们呢通常说哎呀不要早恋啊，家长也是就严防死守，说不要这个产生早恋的情节，会影响学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没有这个早恋的说法了，我是觉得十几岁的年纪是刚刚情窦初开，然后呢刚刚产生那种爱情的萌芽，它带着一种好奇，带着一种期待，想要去探索，这是人很正常的一种行为。但是我记得当年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班主任，就当时呢可能班上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就比较要好，但是也没有到这个什么所谓的啊什么恋爱啊这种程度。可是我记得非常深刻，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一个女老师，她说的很中肯，就把他们两个叫起来，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然后这个老师说谁谁谁，就说那个女生，你愿意跟着他吗？就是从现在开始，即便将来他很落魄，他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你还能够跟着他吃苦，都无怨无悔。如果你现在就能够 定了你以后的终生就是这个人，那我不会管你们。所以说，为什么你觉得年少的时候会很自由？因为那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所谓的象牙塔里，我们不承担社会上的一些责任，我们不用为自己的人生买单，我们有家长的帮扶，有家庭的支柱，我们可以好好的专心的去学习和体验我们青春的人生。但是呢，作为一个30多岁的大人来说，可能你得管我叫大姐姐，真的想说，以后当你慢慢的步入社会，人生要经历很多个人，所以现在不用懂。现在你大为震撼，等到你真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平平无奇。好了，说了这么多，还是先来听一下今晚的盲盒吧。今天的盲盒我觉得对二次元的朋友很友好哦，可以拼手速来告诉我这首歌的名字。 Paradise in the 哎，今天晚上的盲盒真的是一代人的青春啊，反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是激动不已。那今晚的盲盒，哎，没想到是大表哥第一个答出来了，那肯定是看过《灌篮高手》的啊。没错，这就是《灌篮高手》的主题曲，而且是刚开始的那个第一个主题曲，来自大黑魔记，反正翻译过来呢是只凝视着你。恭喜大表哥第一个答对，当然还有像我们的山外有山、泪流心田，还有棉花糖糖，大家都答对了。然后像电光火石、功成良田，我记得特别清楚，反正在里面我这些就是里面的人物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灌篮高手》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就是他把那种年轻人的拼搏、向上、努力、不屈全都展现了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青春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也都不一样。当然最喜欢的依然是流川枫，因为最帅嘛。但其实除了流川枫，我在里面很喜欢的一个人是藤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得的，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很隐忍又很有谋略，然后就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人，既当教练又当队长，自己还得上场，太难了。其实之所以今天会选择这首歌，就是因为现在是正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然后在奥运会场上呢就会想起很多很多的配乐。那我们国家比如说体操队出场的时候啊，还有很多这个其他出场的时候，像九儿啊，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广场舞上的歌曲都会响彻整个奥运赛场的上空，就会听得迷之熟悉。而日本队呢上场的时候，他们哎，就是虽然说开幕式可能让大家给大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阴影，但是在他们的赛场响彻的这些歌曲还都比较怎么说，比较热血吧。尤其是很多动漫的歌曲，像进击的巨人主题曲红莲的公使，还有呢也有灌篮高手的歌曲，但是他放的是好想大声说爱你，不过我今天还是选择了大黑魔记的这首歌。好，跑题了啊，不过这也是我们一代人的青春，灌篮高手。来吧，那我们就继续跟大家互动，来说一说让你大为震撼的，虽然不懂但大为震撼的一些事情。邂逅幸福他说，哎呀，这个话题我必须得说一下，上月初带着儿子第一次踏进了科技馆，参观了一圈之后呢，我真的是既感慨自己文化水平过低，又感叹制作人员的伟大，真是用今天话题的这句话完全可以概括我当时的心情，我不懂但真的大为震撼。当然了，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改变生活，感谢科研人员们给我们带来了生活的种种变化。好，接下来呢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我觉得可能要勾起某一封情绪，或者尘封在心底的一些记忆，来自周杰伦的《风》。 乌云在我们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你渐渐没温度的双手，时间上锁，只想为散不尽的难过，缓缓飘落的风也像是 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过往温柔已经被时间上锁，只剩挥散不去的难过。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来分享几句话。其实看到很多的朋友今天的心情可能并不那么美丽，希望听完了今晚的信箱，能够让大家释怀一点。如果觉得不满，那及时转台，无谓日日抱怨。世界那么大，一定有更好的人和事，正在等待如此可爱的你去追求。别烦恼明天的事，明天的烦恼让明天去烦吧。我只想开心、努力、温柔待人的过完今天这一天。不喜欢那些必看、必吃、必去的榜单和总结报告，好像生活只是一张任务清单，那好无聊。人的一生重点在于自我感悟，而不是别人告诉你该如何。所以没有必须要看的风景，没有必须要吃的美食，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人生就是可以随时开始，随时放下。生活是自己的，美也是自己发现的。目前的状态是夜里会因为白天偷懒而感到焦虑，到了白天稍微一努力又使劲喊累。想做的事情不一定非得是什么远大的梦想或目标，只要能让自己开心起来就可以了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什么叫做理想生活？不用吃得太好，穿得太好，住得太好，但必须自由自在，不感到任何压力，不做工作的奴隶，不受名利的支配，有志同道合的伴侣，活泼可爱的孩子，丰衣足食已经算是理想。 放下是结局出口，我已无路可走，心被 句在你的左手，哦哦，哪有权利说是和否，甘愿只做梦吗？我早知道不该停留，不过是等待，不过是情长无奈，哦，结局若不完美落败，便走无来。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难收敛，思念伤悲又怎顾及，命运说不可避免。爱你是一人狂欢情变，难遮掩失落难免，要多勇敢不顾一切选择搁浅。在你身边却好像很远，我该如何是好，笑着告别不甚了了，哦哦，直到再见机会渺小，趁你人还寻找，我早知道你会想他，终于不再见，终于是不再留恋，哦，结局若不完美烧散，如何期盼。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难收敛，思念伤悲又怎顾全，命运说不可避免。爱你是一人狂欢庆典，难遮掩失落难免，要多勇敢不顾一切选择搁浅。爱你是一场孤独盛宴，难收敛，思念伤悲又怎顾全，命运说不可避免。爱你是一人狂欢庆典，难遮掩失落难免，要多勇敢不顾一切选择搁浅，哪有权利说是和否，甘愿只做梦吗？我早知道不该停留。 这首歌来自孟凡明，叫做某某。孟凡明呢，他的歌我觉得都很轻柔，而且呢，他的命名也很有特点。像他有一首歌叫《芝芝》，这首又叫某某，好像都是两个叠字，但是唱的却是自己的心声。爱的人也许并不爱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总会在爱情当中会迷失自己，以为我爱这个人，我为他付出，那他可能给我一点点的回应也是爱我，但实际上这个回应到底究竟代表着什么，那也许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所以还是多去了解，多去深入的挖掘，靠时间，靠接触，去慢慢的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了解你们之间的感情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就是合不合适。不过呢，相爱希望能够携手坚定的走下去，如果不爱也希望能够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千万不要弄得这个两败俱伤，这样我想是最不好的结局了吧。成年人嘛，还是要有体面的。